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m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大陆微博千奇百怪，唯有围住个钵话过你知。 话听是一系列的节目，我话声听。 咩咧？系 围住个钵咧，就会讲下打飞机啦，咁样我那些年有讲打飞机啦，啊，话咧我战舰我都系讲打飞机啊， 北上都讲呢个。 啊，喂，大佬，即系你而家打飞机系好紧要嘅事嚟嘅，话声咧，即系以前就担即系提心吊胆啫， 担惊受怕， 担惊受怕啫。而家系咪好似得到舒缓咧？吓、啊？ 感覺好啲咯， 感覺好啲啊！咁咧事情不如你攞嚟講下，你睇係咩事？ 冇啊！廣州高院咧，即係才有一個裁決出嚟咧，就話咧發廊提供打飛機等色情服務咧，就唔屬於賣淫嘅。 佢除咗打飛機之外，仲有洗車底啊，唔係 波推啊， 洗飛機 啊，洗飛機啊！ 你知乜撚嘢叫洗飛機啊？大佬，你真係 飛機用得多要洗，好簡單啫。 其實某程度即係都係用水幫佢清潔啊，或者係咁上下啫。其實都係同咗一節啦。呢單嘢咧就發生喺廣東省嘅佛山縣嘅。嗱、佛山縣專出奇人嘅，話聲聽，即係點解咧？小弟都係佛山人啦， 南海十三王啦、啊， 總之就真係賤人多啦， 黃飛鴻啦、 啊，黃飛鴻啦、啊，啲我 好奇啦，唔係咯，賤啦、 啊，就係嗰啲黃飛鴻中意十三姨嘅，即係除咗老婆之外，仲要中意十三姨嘅。咁某程度，如果以傳說嚟講係咁嘅話，佢都係賤人啦、啊，話聲聽 ，OK， 係咪先？咁唔出奇噶嘛，係咪先？嗰個年代係嘛，嚇、啊、三妻四妾好平常嘅啫嘛。佛山一個傳統啊，佛山傳統就係飲茶多。啊，戰爭多，咁我首先我就推舉戰爭最戰爭嗰個係我啦，啊，應該係我啦，唔止咁少嘅，你講下事發經過啊。 事發經過啊，咪因為即係間髮廊搞呢啲嘢，跟住俾人拉咗啦， 係咯， 咁跟住後屘又突然間又話唔應該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為撤回起訴，咁就將三人無罪釋放翻出嚟喎。 嗯。佢咁个高院咧就讲紧省高院啊，佢又话搜人服务咧就不属卖淫行为，吓咁嗰次就喺佛山市嘅中院组成嘅陪审嗰个审庭咧话事实就未清楚，吓咁咧就适用嘅法律咧就唔恰当，吓、决定咧就发回重审， 即系依家似乎系性交啊先至叫做卖淫啦。 系啦，咁样当然啦。 根据咁嘅案例啊， 呢一单嘢出咗之后咧，咁喺微博咧、就好多人谈论啦。咁、分开两个派别嘅，其实 系 男子组 同男子组嘅 ，OK， 吓 ，OK， 男子组就个个咧都好似我哋咁啦， 好似阿宇哥就见到晒嗰啲， 系啦，非常开心、兴奋啦、啊，哇，大佬真系冇得顶啊，真系咁先有王法噶嘛，吓、啊，咁调翻转女子组就话不得了啦，啲仲成王法嘅，话即系咧，吓、啊，哇，即系睇佢哋啲男女子组，当然佢哋唔系互相争拗啦，喺佢哋微博嘅自己转发咧就话咁、啊、都得， 我又奇怪点解会咁样分法咯？我以为即系一系就系明光者道德拍你班嗰派，一、系就系我哋呢啲即系好点样讲开放型嘅人啦、啊，有男有女噶嘛，系咪先？ 唔系，即系我睇我微博，因为呢单嘢转发得太多 吓， 咁、啊、我自己转发咗咧，有啲女仔咧都转发翻我呢单嘢嘅，咁我见到咁都得。有乜可能啊？点会唔系骂人啊？咁样嗱，啲女仔啦，啲男仔话牛哥恭喜你啦，以后多啲嚟佛山咯，咁样咁嗱，我可以话俾你听，唔系代表好安乐， 嗯， 你记住喺2001年 系 OK， 人大咧就讲到明打飞机，只要异性甚至同性打飞机都系属。於埋淫， 咦、哎？咁点解今次咁判？ 法例嚟嘅，冇改过嘅。话俾你听， 咦？ 问题啊，你识问啦、啊、吓？ 点解点判咧？ 点解法官会咁样判咧？ 咁个控方系咪可以上诉咧？ 系啦，而家只法还重审啊！你清楚啊？ 哦，佢法还重查 啊，系因为 但系佢话当庭无罪释放。 系啊，因为我有我估计嘅吓，而家系法还重审，即系话。其实某程度喺打飞机，某程度而家今时今日都仲系犯法嘅行为嚟嘅。OK，、哦、只要系唔理系男性同埋同性，喺2001年嗰时候咧，2001年之前异性打飞机咧就系属于埋人。OK， 喺2001年立嗰条例咧，就同性打飞机。 都系埋 都属于埋人、嗯、，OK， 包括同志嘅呢个服务系、只系俾钱嘅、就有权啦、，OK， 吓咁啊，因为系2001年嘅啦，到今时今日未改过呢个法例、，OK， 嚟到呢一度就话证据唔足，法还重审。嗱、我自己有个判断嘅，我先听，假设我啦，同埋阿碌你啦，加埋健哥哥啦，呢三条友 系 就走去一间发廊里边 洗，咁逼都得啦，系 你 唔办法嘛， 你啊波推啦吓，咁、我就打飞机啦，阿健哥哥啊就洗飞机啦，咁样啊，我三有一嚿公安嚟捉紧咗， 系 公安会捉你嘅，因为点解法律嚟讲你系犯法啊嘛 ？OK 系咪啊？冇问题啊，公安系死捉你啊， 系啊， 系啦，到审嘅时候，法律你都系犯法嘅。 哦、 ，OK， 所以你都系应该某程度你应该系起码15日呢个行政拘留嘅。 嗯， 但系点嗱，我呢个估嘅就估计嘅啫。点解要冇事咧？ 点解咧？ 估啫。其实 后台口 冇错啦。嗱、 哦， 好简单啫嘛。我哋当然我哋系平民百姓啦。OK，、我哋俾人拉咗，咁我哋当然头先做咩事干咧？识啲人就打电话咧。 嗯， 系咪先？好啦。一路以来我都找不到有关方面的朋友去撑、去帮到我们手。对审日之前没来或者已经立了要立案了要审了咁局审啦，跟住我先找得到 有势力的人。 有势力的人、 啊、 就跟住同法院讲咯、 哦、 喂大佬呢啲我朋友嚟喎。好、简单嘅啫，即係我托阿迪，阿迪就托阿杰斯，杰斯就托呢个，一路搵一路都搵唔到有势力人帮緊我。好啦，到可能我去搵阿杰斯，由阿杰斯话贵阿哥搵到啦。 哇咁、样 太迟啦已经太迟啦咁就要咁呢个有势力人士佢就只可以控制个法院啦。 嗯、 啊、因为呢某程度我知道呢好多法官系点样嘅咧？ 系啊，都系 包揽嘅啫，包揽嘅啫， 踩翻嚟啦。 个法官譬如呢、个系我徒弟啊，鬼师杰系我徒弟啊，咁我系法官。喂，你呢单嘢你审啊？你做律辩方律师啊？ 嗯， 控方系辩方律师啊？ 嗯 ，OK， 分几多先？ 哦，即系一埋去就外国就兴即系辩控辩双方上庭之前要有个 pre bargain， 即系倾好数。 系啦， 佢呢个咧问佢呢个就 money 嘅讲数。 系啦，问呢个就 OK， 倾倾佢就某程度我知噶，我系识一啲咁嘅做律师嘅朋友噶。 嗯 ，OK， 当然唔系贵司杰啲之流啦，嗰啲高级个贵司杰好多，我识啲。 佢譬如边啲案件，你系譬如你喺福田嘅检察院嗰度审嘅，你必定要揾翻附近嗰、那个嗰班嘅律师。 哦，因为佢哋熟， 因为佢哋先有办法可以帮你打一粒。如果你揾你揾远远嗰啲帮艾薇薇打嗰啲咧，你瓜得啦，你瓜得啦。所以咧如果你系喺大陆， 有少少似香港嗰、那个即系律师嗰个生态环境， 系咯， 都有埋堆 嘅。等于一样嘢啫嘛，其实，我用一个唔犯法嘅角度去谂啊。马田系最识打刑事嘅， 系啊。 OK， 咁咪请马田咯。青红最识打股黑社会嘅，咁咪请青红咯。但系而家呢个讲法就唔同咗啫，只系话。啊！呢、這个马田，呢、這个大陆嘅马田，最识打湖背路呢条呢个法院嘅，呢个法官我熟晒噶啦，咁呢个 佢又唔理你咩 case， 总然之系呢个法院 啦，呢个水为青红啊，我最叻就喺水为呢个法院个打官司噶啦，咁其实某程度你可以俾几多钱啫嘛，但系如果你喺你揾呢、這个深圳马田去呢个水为嗰度打官司咧，唔好意思输紧。 因为佢唔识人， 因为你唔识人，即系佢哋一个好狂、好庞大嘅系统啊，吓，即系话 咁即系可能到时你揾着深圳嘅 Martin， 佢就会转介你去福田， 系啦， 水围啊， 系啦，好多呢啲啦，所以咧，如果你喺大陆犯咗法咧，你最紧要系咩咧？系识揾律师，识揾律师。当然啦，你去到一啲政治层面上嘅嘢， 冇乜人救到你啦。 律师唔会接你啊， 嗯 ，OK， 好似艾美美嗰啲啊， 高志成 嗰啲唔会接你噶，嗰啲总之嗰啲，嗰啲人民人士嗰啲，嗰啲唔会接你噶，肯接你你识揾，你系，譬如系一个要判十年嘅，你可能都判两三年，你知国内嗰啲量刑起点咧，唔同嘅陈振聪咁样噶嘛，佢 如果你唔识人咧，即系我据我见到嘅案例嚟讲咧，都系坦白从宽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有衰嘅，你真系唔认咯。 唔系噶， 我觉得系咯。 我可以由我又讲个故事俾你听啊，跟进翻啦，系跟进嚟嘅。我哋早轮咪讲咗一个疏忽照顾嘅。咁架喺架車裏面嗰個 BB 呢俾一個偷車賊抌咗落去凍死咗㗎嘛。咁呢個偷車賊呢就去自首啊。係咪坦白從寬呢？ 喂，咁佢嗰個罪行真係好大，真係坦白都寬恕唔到。 唔好意思啦。 即係如果你話叫雞呢啲，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衰咗嘅你唔認可能會仲麻煩咯， 你認唔認都係15日行政拘留㗎 啦，係啦，不如認咗佢啦。如果你真係明知15日嘅，你就認咗。 但我有後台嘅話，我一路揾啦。 咁你都，咁又好難講，因為有啲人又話落咗保又掹唔翻咁樣，即係。 睇邊啲囉， 不過呢單嘢就好 明顯落咗保都買得翻啊。 不過真係喂，呢鑊嘢真係幾難抽開，因為佢出咗名喎，上咗全國傳媒喎。 係啊，上咗全國傳媒㗎。 即係有啲麻煩㗎喎。 依家碌你就講話好事啦，對我嚟講係嘛。以後就可以參照呢一單嘢啦。但我同你講係唔係一定好事啦。 因為法唔係行普通法。 因為係法還重審啊。 同埋佢哋都唔行普通法，佢哋都未必會睇。案例咯， 系咯，所以 我唔知啊，即系呢啲可能要问下啲法律专家， 咁 例如42嗰啲啦， 咁咧点样讲咧？佛山呢个地方，我听我早几年咧，就上年前年咧，我都喺前头都讲，佛山将来会系圣都嚟嘅，即系会圣都，佢系会俾呢、這个佢会取替东莞嘅， 东莞哦， 因为而家佢哋所有嘅配套咧，佢嘅色情配套咧系多噶。但系当然啦，价钱就未就偏差啦，慢慢缩窄咗咧， 都高嘅噃，都偏高， 个偏高嘅偏高啊，但系亦都有平噶嘛，讲真吓，当然佢有援交咯， 嗰度都有民工， 都有民工要搞噶嘛，佢慢慢咧，佢就会搞到好似东莞咁啊，好快，因为东莞慢慢就会熄微 嘅， 将来咧，我哋咧。即系我咧就可能会去一次佛山，咁就去滚一啦。因为嗰度开个配套开始系配合，某程度系配合紧。即系亦都可以讲紧呢一单打飞机不熟咩啊？ 卖淫 不熟卖淫咧，其实某程度喺呢个地方开始宽松啊。开始隻眼开隻眼闭啊。 即系可能喺呢度再发生嘅事件，再发生类似嘅事件，即系起码喺佛山。 周边再发生啲事件就未必再 系啦。咁当然啦， 你喺湖北湖南衰单嘅嘢，你走去同佢讲话佛山有咁判决，你佢就 唔得啦， 睬你都有命。 咁诶，当然啦，你唔可以攞依单判决，攞嚟当系一个 案例啦， 案例啦，因为喺早日前，又喺佛山唔知边一个。行政区啦，又俾人封咗一间场， 发廊 吓，唔、系一间桑拿。 哦，咁桑拿可能有开大咁， 亦都有，亦都有发廊。系啊，嗰阵因为一日出咗咧，其实某程度系害死人嘅。 哦， 跟住黎庭扫住咗一轮嘅。 哦 ，OK， 跟住就有啲发廊啦，有啲桑拿啦，就俾人冚咗，嗰啲全部都要坐监啦。即系 咁，如果要开有开大嘅，咁就真系 有发廊嘅，有发廊。 哦，有发廊。 你谂下啦。呢间所谓可以洗车底嘅呢个可以洗飞机嘅发廊，点会冇开大啊？有暗格噶嘛？ 咁啊系， 系咪先？而且你要清楚喺国内玩呢一样嘢，唔系真系百分之安全嘅，冇安全嘅，因为而家有啲好串嘅发廊咧，唔知背后眼咧，系写而将个价目表已经写埋有打飞机， 哇咁犀利， 有波推。 即系包单 啊，有埋啦，已经写埋写明门面写埋出嚟， 明目 最后唔系又俾人取缔咗，如果有机会，我睇下微博嗰度可唔可以发翻嗰间戆我嗰个咁样戆鸠嘅发廊出嚟啊？啊，佢原来真系冇事啊，明码实价写明打飞机啊，唔知几多钱啊，跟住即刻俾人取缔咗。OK， 咁啊， 即系可以做唔可以讲？ 系啦，咁我哋。出嚟打飛機啲咁中產嘅嘢咧，嚇、啊，真係咁中產嘅，咁就食都食得中，食都要食得中產啦、 啊。 咁就聽啲跟住落嚟嘅食你唔死。 O、okay、K， 食你唔死， 尋找好味。即係坦白講，呢輪溝緊女嚇，咁、其實都係人妻嘅、或者係主家菜嘅啊，咁都唔會真係咩嘢啊，唔係乜嘢真係咩女朋友。咁但係都好需要咧，有啲咧食得好撚型嚇，即係嗰啲有啲。高格调啲，咁我嚟坤下女噶，系咪先吓吓跳啊？咁啊，一路都想讲呢间噶啦。咁其实咧，阿碌咧之前咧就吓一吓我嘅。咁样佢又话你又话咧嗰啲 menu 咧餐牌咧全部英文嘅。 以前系噶，以前 系嘅。 系 我而家就已经顺应潮流，就改咗啦，又唔系中英文啦咁样。 亦都唔错添嘅， 亦都唔错添嘅。咁有一间好靓嘅西餐厅啦，吓点样叫做啊？就好型嘅西餐厅啦。咁沟女系完全冇问题噶， 冇问题。 有冇蜡烛噶？ 好似有啩，冇留意喎。 会唔会有个戆戆鸠鸠拉个 Wendy 出嚟拉下拉下冇咯？ 冇 啦 ，OK。咁都唔会都 佢净系喺酒吧街里边噶。 酒吧街边个酒吧街啊？Coco Park，Coco Park 嗰 个。Coco Park，OK。 另外嗰边即系巴士站嗰边。 OK。唔系咁你 圆形嗰边。 你介绍下啦，因为间餐厅英文名我都唔识读。 哦。英文名就福田 kitchen 咁即系福田厨房咁就其实 系咯， 系啊，就咁意思嘅。 福田咩啊 ？kitchen 咁啊，有啲咩食啊？西餐啊， 都系西餐个巨扒咯，即系你当类似嗰啲咩好过 Thank God It's Friday 嗰啲嘅，好过 TGI Friday 嘅。 嗱，咁你上次同你女朋友食啦，咁样食嗰啲乜有啲乜嘢可以推介下咧？ 因为我就戒紧牛肉啦，咁我就唔好意思食咗羊肉啦。 羊肉，诶，即系嗰度除咗牛肉之外，有猪扒、羊扒、雜扒、鸡扒都有噶啦，理论上。 好似冇鸡扒， 冇鸡扒嘅 西餐冇鸡扒喎，唔好意思。 冇鸡扒嘅咩？ 西餐系嗰啲咩烧春鸡啊？ 即系农历嗰啲都应有冇？ 农历有。 龙虾有冇咧？ 龙虾冇。 冇 ,ok, 咁 嗰啲 prime rib 嗰啲都冇，但係就有牛柳即係 filet mignon 食嘅。 嗱首先问你问题先，咁佢通常係单点啊定係有套餐俾你呢？ 单点嘅唔好意思。 冇套餐嘅。 套餐 你 set 啲难。 你溝女就唔好食套餐啦唔好意思。 咁假設有啲網友一大細㗎嘛，咁樣有冇 set 啲难嗰啲？ 冇。 喔咁乜都冇。 前菜都要分開叫，湯都要分開叫，嘢飲都要分開叫。 喔、哦、紅酒應該有啦。 有。 應該唔平添喎。 冇，我因為嗰日揸車我就冇飲。咁講返先啦，我同我女朋友啦，咁就同阿貴一齊去嘅。咁阿貴就自己自兑咗三支啤酒，唔算乜貴 啊。佢咪佢呢輪係都要飲酒啊，平衡嘅心理啫，作為一個老婆佬。 又真係大鑊啊！ 係冇錯，阿貴信。喂先，阿貴食咩啊？ 阿貴食好似 T 泵啊 ，T 泵 啊、好似 T 骨牛扒。咁、啊啊、你唔会夹球嚟食啦？ 唔系，佢切咗俾我啊， 得唔得？ O.K. 啊，佢食五成熟嘅，咁佢嗰个 O.K. 喎，其实 哦，嗱、即系通常咧，我哋喺 讲翻我哋食咗啲乜先啦，咁、我就食咗个烧羊腿，咁跟住我 就全熟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O.K. 一羊腿听讲都可以食， 咁佢羊腿咧都两嚿肉咁加嚿骨咁样啦，咁跟住下低咧有啲蛋，即系有啲炒蛋咁嘅嘢， 半底 嘢。变半即系半底嘅，咁、有啲青瓜粒啊，咁个蔬菜几好食。 O K， 咁成个卖相应该好靓靓， 唔错噶。O K， 欣赏啦。咁跟住我女朋友就食咗个牛柳咯。咁就，但系佢就 几多成熟啊？ 佢嗌咗七成咯，其实太熟啦，七成。 我哋觉得太熟嘅。 系啊，其实食面咯系应该四成二最理想噶啦，即系你一切落去系有血水， 血水有肉汁， 咁就最 fit 啦。 但系如果七成都某某程度有，咁咪少啲 咧？ 硬硬地咯 ，O K， 有少少嘥咗咯，会。 成间咁啊啊 贵食嗰只咧？嗰个就咁普通一个 T 崩，唔系 rib eye 嚟嘅，唔系 T 崩嚟 ，sorry，rib eye 嚟，肉眼嚟嘅吓。咁佢嗰個都 OK 㗎，咁佢哋兩個就配咗，因為我嗰個就係、是、即係唔係一個 stick 咁樣，我係一個 dish 嚟嘅，成盤上嘅，咁、但係佢哋嗰個係 stick 嚟嘅，咁佢哋就嗌咗啲薯蓉啊、薯泥啊啲。 份量呢？ 份量我條女竟然食得曬，不過佢嗰個百安寺嚟嘅啫。 OK， 咁但係佢都食得曬，我都有啲意外。 你食嗰只咧？ 我食嗰只我就淨係食得曬啲肉，我嗰個蛋嗰啲我都食唔曬。 OK。咁有冇 食得晒啦？阿贵咁，即系我同我条女特别细食啫。 阿贵食得晒啦，阿贵佢应该都百安嘅。 都系唔系佢嗰个好似十二安嚟噶。 都十二，哇！阿贵食得十 大嚿嘅，呢嚿好似。我唔 sure， 但系大嚿嘅咯。佢嗰个。 睇先嗱，有冇汤？ 冇嗌汤。 冇嗌汤。 嗌咗个沙律。 系沙律。你条女就赞得好紧要喎，大虾沙律 系 嘛？ 系啊系啊，大虾芒果沙律咯。 点个款嘅卖相？我见佢幅相都 OK 嘅。 唔错噶，真系。 咁即系嗱， 我条女你知啦，四川人又唔中意食面啊，又唔中意食生冷嘢噶啦，咁呢个沙律都系生冷嘢，佢中意咯。 佢因为我见到喺佢喺微博咧，唔系微信咧，赞不绝口喎。 吓， 哇！你有冇偷嗰两个食啊？ 唔系，我哋 share 嘅，即系个沙律大家。 哦，咁即系嗰沙律都几大碟嘅， 大好大啊。 O K， 咁甜品有冇嗌啊？ 冇嗌。 有冇佢见隔篱左右？ 都冇留意，因为我同阿贵即系一路食都有倾紧偈。 有附近嘅气氛咧，其实某程度你知道啦，沟女啊嘛，系先，咁梗系要讲气氛嘅。 即系都静噶，都静噶， 静嘅，因为你知啦，因为你讲个地方喺酒吧街啊嘛，酒吧街某程度都几嘈下噶。 唔嘈噶，嗰度唔嘈噶。 嗱，佢会唔会出边？ 因为佢啲酒吧唔好旺场嘅，我觉得，同埋即系佢嗰啲系清吧嚟嘅，佢唔系嗰啲播晒浮音乐嗰啲嚟嘅咧。 即系唔会话有张桌球台。 有桌球台，但唔嘈咯。 O K。 嘈咯，即系我桌球台都冇人打，个人。 哦。 吓，即系其实我觉得嗰个地方应该系类似啲。离地中产啊，或者啲鬼佬 expect 啊，嗰啲会走去 hea 嗰啲地方嚟咯。 但系个地方 即系类似尖沙咀嘅嗰条叫乜鬼嘢嚟啊？即系尖东尖沙咀嗰头嗰啲横街窄巷嗰啲酒吧咁样嘅清吧格调咯。 佢如果讲好食就完全冇问题噶啦。 冇问题。 如果喺深圳嗱、okay. ，我哋以前 喺深圳食西餐嚟讲，呢间我睇都唔错，算系。 Okay. 顶级啩？ 招呼方面咧，即系人手招呼够唔够咧？跟 住嗰啲动作咧 ，OK 唔错。 即系话， 即系临走阿贵又饮大咗少少，打烂咗个啤酒樽，咁佢哋都冇诈人噶，即系第一时间问，喂你有冇事？有冇事啊？ 哇！呢啲好招呼、啊， 即系佢唔会话哇打滚打滚 咁。其实有冇罚咧？就 咁冇啦。 OK， 我仲要埋单嗰阵，我抌低四十蚊做 tips，因为我又冇人仔，咁我就得40蚊港币，咁我蚀40蚊喺度。咁因为阿贵条友仲话。贴乜鬼嘢屎啊！呢度唔兴噶，咁跟住佢一起身就撞跌咗人哋个玻璃樽，跟住我话你仲好唔好意思喎，攞翻走啊！ 正契弟嚟嗰啲啊，哦咁样， 即系我自己以前喺外国读书，咁我都打过工，即系我都知其实做呢一行真系好靠小费、即系 即係唉，你又可以話我仲壞曬啲大陸人，但其實即係有好多行業，即係佢哋做企台嘅，可能真係得二三千蚊一個月，咁你俾得到你咪俾。 即係你講到咁好啦，咁價錢方面揦唔揦你咧？ 如果你溝女嘅，咁你都唔會慳啦。 係當然。 咁我哋三個人嗱，我哋三個人食咗三個 main course， 咁跟住再加個沙律，咁跟住我條女又嗌咗杯蘋果汁鮮榨嘅。咁跟住阿貴就飲咗三支啤酒啦。 你飲咩？ 我飲水。 飲水 ，OK。 咁埋單係800零，你預300蚊個人咧？ 300蚊個人。咁我係先，我計咗上次。 你上次句扒都唔止啦。 八嚿啊，但我哋個扒唔好得咯，同埋紅酒。 咁呢間梗係好食過城市扒王啦。 OK。 即係你同上次嗰、那個。 OK。 唔同級數啊，即係食成唔係。唔同級別啊，完全 唔同級別 嚇、啊，完全唔同級別嘅。 O、okay. K， 即係呢啲會係米子蓮嗰類咯。 哇，可以去， 唔、okay. 係即係有權係去到嗰種級數咯。 嗱， 有冇人發掘出嚟就另外？ 方周邊食嘅客人係咩人？鬼佬啊！ 有個鬼佬， 都係鬼佬。咦，通常嗱， 個廚師都好似係鬼佬嚇。 嗱、啊，我就好簡單嘅啫， 就似乎係香港人，我唔 幾純陽啊！我都、啊，如果有鬼佬去嘅餐廳咧，去食嘅地方咧，通常都 OK 嘅、啊。我唔知點解嘅，因為我 同埋啊嗰、那個叫咩啊？會展中心站、再過，咪有一個中心城。 嗯， 中心城出邊咧，其實咧佢。周邊咧有幾間鋪咧，都係好多鬼佬幫襯，譬如嗰個 New York Pizza 啊， 嗰間啦，另外有啲酒吧啦，都係即係佢成日喺度播住嗰啲 Rugby 啊，播住啲 NFL 啊嗰啲，你就知道係做鬼佬客嘅， okay. 因為中國人冇人睇嘅嗰啲嘢。 OK， 咁你係誠意推薦嘅， 啊 咁我就好快會揾啲女去食噶啦 ，OK， 最重要係有 中文，中文因為啲侍應都講中文嘅， 雖然 我 book 台嗰陣講英文， 其實都識聽嘅 ，OK。O K， 佢嗰個女仔好明顯係大學人嚟㗎，都聽到。 O K， 哇，咁樣依家 因為我就以為佢會老細聽電話講英文，咁我就有一拎起我就講英文啫。 O K， O K， 咁下次即係我去嘅時候，我攞到學下幾個英文。我呢個 T step 咁唔使專登學。 O K， O K， 好啦，喂，你有冇睇啲酒嘅 menu 啊？啲紅酒 我唔識睇，唔好意思。 O K， 咁啊 ，O K 啦，食你唔死就暫時係講呢度啦，咁就下個禮拜翻嚟再傾，拜拜。 O K。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